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26集，风头轮流抢。方文提枪跨马，方才也拿刀上马，两人合力就冲向欧阳少征。欧阳倒是不怕他俩，不过方家人被气糊涂了也好，天生就蠢，欧阳可精明着呢，摆明了方俊和方武的死有蹊跷。方家两兄弟冲到眼前了，欧阳撇了撇嘴，打还是不打？ 不会又一碰就死了吧？那方爸估计是要气死了，中午怎么还不来？ 幸好没等欧阳动手，上面一个人影落了下来，展昭分别踹了两匹马一脚，两兄弟的马往后退了几步。黄彪马歪头瞧着展昭，心说怎么把他的活也给干了。 慢着！ 展昭拒绝在手，伸手阻止，闹哄哄的战场终于是安静了下来。展昭站在中央，嚯，那气势十分的帅气。 展昭，你闪开！ 方文，这里不是漠北战场，这里是开封城大门口。你想给你兄弟报仇，你先弄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再说。 我儿是被欧阳少征还有那个少年联手打死的，还有什么不清楚？ 哼，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很简单，找个仵作来验一下尸体，什么都清楚明白了。 我兄弟的人都死了，你们还想亵渎他的尸体？ 方霸、方文、方才，你们父子三人信的什么鬼教？不准动尸体是你们的事，但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人死在了开封，理应交由开封府审理，自会还你公道。你们审又不让审，连验尸都不让验，一口咬定是谁杀人就要人抵命。方武如此，方俊也如此，人命关天，岂能如此儿戏？ 殷侯一边眉毛挑了挑，叹了口气。天尊凑到他身边，唯恐天下不乱地问了一句： 我说老鬼，你是怎么整出这么个正气凛然的外孙的？魔教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 殷侯斜了他一眼，其实他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堂堂天下第一大魔头，外加300多个大小魔头从小各种宠溺，这娃非但不邪气，还越来越正气。 造孽哟，都怪我女婿，我闺女是被猪油蒙了心呐，找了这么个女婿啊，害得我都没有小魔头玩。 白玉堂看了看无奈的殷侯和幸灾乐祸的天尊，他可了解展昭倒也不是非要一身正气地数落方家三人，而是正巧这里人多，他把事情说清楚，开封府百姓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至于搞得最后流言四起。果然展昭简单几句话将事情说得清楚明白，不少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。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我还以为方俊真是庞玉打死的呢，感情也跟这回事的， 还不让验尸，这太不讲理了。 没听吧，人家信鬼教啊。 哎呀，这案子有蹊跷啊。 人特别是位高权重，平日说一不二的人，一旦觉得自己没道理，但是又不想承认，或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承认的时候，通常都选择发怒。方霸昨日已经被展昭气得够呛，今日又痛失一子，现在展昭几句话说得他哑口无言，非得双手奉上儿子的尸体给开封府验尸，在方霸看来这就是吃了个闷亏，于是对展昭的恨也越来越深。方霸拉过战马，飞身上马。 展昭，你欺人太甚，我今日非得给我儿讨还个公道不可。 只是方霸的话没说完，就听有人慢悠悠问了他一句： 你想怎么给你儿子讨公道啊？ 众人一起循声看过去，就见欧阳少征身后的兵马分成了两边， 赵普骑着黑枭晃了上来，身后还坐着公孙，好奇地看着远处乱糟糟的方家军营。当然了，最引起他注意的还是地上那具方武的尸体。黑枭走到战场中间，打了两个响鼻，踹了踹地皮，瞧一旁的黄骠马，两匹马似乎有交流。黑枭瞧着黄骠马，意思是疯丫头，打得怎么样了？说起来，欧阳少征这匹黄骠马就叫疯丫头，此马也是宝马，来自西凉一带。黄骠马有个特点，就是毛特别长，头顶和腹部有白色斑点，肋骨明显，因此别称透骨龙。这马耐力好，速度快，就是疯啊，一撒起坡跟喝醉了酒似的。欧阳少征从他还是小马的时候养起来的，是匹母马，发起疯来上百个兵将都拉不住，于是欧阳索性叫他疯丫头。这马和黑枭乃是马厩里的两霸，绝对不能跟别的马混养，一旦进了马厩，第二天别的马马尾巴都让他俩咬掉了。黄骠马似乎也挺不满意，对着黑枭打响鼻，没打就死一个。欧阳少征见赵普来了，望天，这人总算来了。赵普看了看地上的尸体，瞧着欧阳， 你给打死的？ 欧阳摇头，简单将事情说了一下。公孙下了马就要去验尸， 尸体好像有些奇怪。 谁都不准碰我儿的尸体！ 方霸长长的关刀对着公孙就拨了过来，展昭一把抓住刀，瞪了方霸一眼，还真是谁都敢动啊。公孙幸亏让展昭挡住了，不然就叫老头关刀给拍上了。开封城百姓面面相觑，众人都看了一眼赵普，就见他双目真如传说中一般，一只灰色，颜色特别特别淡，一只黑色，一双阴阳眼，视线顺着展昭抓住的关刀一直看到方霸的脸。赵普笑了，子颖摇了摇头，这下是把他家王爷惹火了。 今天你儿子这尸我验定了，验一具还是五万具，你他娘的自己掂量着办。 方霸听赵普的意思，不让验尸就将他这所有人马就地正法了。 赵普，你欺人太甚！ 我就欺负你怎么着？ 赵普这脸色阴森的真跟个修罗似的，坐直了一伸手，立刻四面八方传来了号角声。方霸望左右，城楼上不知何时已经站满了黑色军服、手持弩箭的射手。白玉堂等人稍稍往后退了退，站在城墙的边沿继续看，不影响人打仗。这时就见一个穿着天蓝色衣服、银色软甲、披着条天蓝色披风、三十来岁、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男人一跃上了城墙。这人面相超和气，两撇小胡子还挺潇洒的，和颜悦色对方霸招手。 老方，听话，做人要厚道，你要知道人死不能复生。 随后众人目瞪口呆地听这胡子叔叔一个劲儿叨叨叨念经似的劝方霸，邹良一扶额头，碎嘴的来了。八王爷轻轻拍龙桥广的肩膀，龙桥广一转脸笑了。 哟，八王爷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 龙桥广继续叨叨叨，围观众人面面相觑，这就是右将军龙桥广，果然跟传闻中一样的健谈。 赵普，你想怎样？ 退兵，案子交给开封府审。 我若是不答应呢？ 哼，你八十来岁活狗身上了，我这语气像是在问你答不答应吗？ 围观众人倒抽一口凉气，果然欧阳少征刚才说的话应该都是赵普说的没错。 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。 这张嘴还真是万中无一的那么欠。 展昭轻轻捏着方爸的关刀，完全不理会老头怎么拽都拽不回去，另一手摸着下巴，觉得赵普抢他风头。方爸气得脸白一阵红一阵，他当然知道拼不过赵普，而且也知道这年轻人六亲不认，这会儿他已经翻脸了，但是怎么退兵面子里子都扛不住，更何况还要验尸。公孙在展昭身后站着，见老头似乎有难言之隐。 老爷子，你干嘛不准验尸？ 我儿的尸体不容亵渎。 我能不碰尸体？ 什么？ 真的，我戴着手套不会揭开你儿子的尸体的，就用银针连疤痕都不会留下。 围观众人都点头，公孙先生就是斯文人呢，这法子比较好。可是方爸还是迟疑，这下展昭和赵普等人都看出毛病来了，老头打死不肯验尸。 你和展昭没查方俊的尸体？ 查了，尸体有中毒的症状。 哦，你们猜老头知不知道？ 殷侯观察了一下方爸此时特矛盾的神情， 看来还真不是不知道。 此时远处又来了一支马队，500轻骑户送着一辆战车快速赶来，车头包拯站在那里，身后是庞吉。老庞这几天遭了罪了，为了快点赶回来，他和包拯选择坐战马拉的战车，这快是快，但是太颠簸，颠得庞吉肚子都小了两圈。车一停，包拯就下来径直往城门的方向走，走到展昭面前停下。 展护卫，将所有尸体送入皇宫。 好，送尸体。 隐卫们上前抬尸体，方文方才看了看方霸，那意思是问拦不拦。方霸犹豫，两个儿子也就没敢动，身后人更不敢阻止。包拯从方霸眼前走过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 公孙先生，随我入宫。 慢，包拯，你将尸体送入宫中想干什么？ 当着皇上和文武百官的面验尸。 说完，老包特霸气的一转身，对着城门关吼了一嗓子： 开城！本府才走了几天，这是没了王法吗？ 城门官惊得赶紧开城门，城内百姓也都知道没戏看了，因为包大人回来了。 元帅，老包风头比你还劲儿啊。 传说中的强龙难压地头蛇，忍了。 说完，赵普下马，吩咐邹良和龙桥广妥善安置兵马，自己随众人进宫，继续看热闹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